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经历啦，即系讲个眼见嘅。咁其实有啲嘢咧，又唔怕讲。咁啊，因为嗰时过去咗，过去咗啦。啊，即使老婆听到都冇乜所谓。吓，因为我都喺大陆识我老婆嘅，我系咩人都知道啦。好简单，嗰晚完咗。咁我本身咧，即系唔系高尚。首先，啊，即系我三哥讲，我系扑街。咁我都唔系一个咩好人。咁但係呢，我一世人呢喺嗰陣時為止，我啊淨係得一個女人㗎啫，就係我前妻。啊，我對呢樣嘢呢，我成日都有句说話名言呢，就係我唔覺得我對你冇感情呢，我冇辦法同你瞓到覺。同埋我會覺得一個陌生人喺側邊。到而家我都係咁。啊，即係我自己嘅性格啦。咁卡拉 OK 完咗，咁有啲男女返屋企又返屋企，有啲去酒店酒店啦，唔知人哋啦。咁啊，我散。咁呢当时我朋友就同我讲，喺旺角海鲜大排档二楼，唔记得叫咩名啦，就有一间叫做发廊嚟嘅，喺二楼嚟嘅。佢话呢嗰度揼骨都 OK 㗎，啊横掂都系咯，听朝早走啦，听朝返星期日啦，返香港啦。咁啊，啊！星期一要开，诶、啊，因为我请太工请到星期日嘅7点钟，日头就翻嚟开工啦。咁就上去揼骨，揼骨咧好平嘅啫，18蚊个钟，18蚊个钟，冇小费，最重要系冇小费。咁啊，走上去啦，咁诶，上面佢话可以喺度瞓觉瞓天光啊。咁咧就嗰日咧就。识咗我大陆咧第一个女朋友，就系嗰晚啦，咁啊特瓜咁，佢又问你好多嘢啦，咁啊人咧寂寞得耐，其实所谓沉船，即系香港人好多沉船，好似我呢一种，佢问你咁啊，相然啦，个有样貌啦，身形又好啦，咁咧讲一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，咁开头我唔明，其实如果佢讲得唔咸唔淡嘅广东话咧，佢就基本上落咗嚟广东好耐，湖南嘅。咁喺呢段时间里面，咁啊揼骨，佢问你好多嘢。其实我一个唔好出声嘅人，咁佢尤其揼骨更加唔想出声啲嘛，静静地。咁一路咁喺度讲。咁啊讲俾佢听啦，你几多分未啊？啊，你睇呢个样好后生喎。啊，有冇30岁啊？哇，开心到不得了啦，有冇30岁？咁我都知嘅，人肥呢少皱纹，睇落就年轻啲。你睇肥 Ben 就知啦，吓五兜嘢，睇落佢30几岁，俾人哋话佢系我仔啊，真系惨，真系冇命。咁好啦，咁行去，咁揼骨，揼完骨之后咧，问你好多嘢，咁咧我就觉得事无不可对人缘， 然咁我话我离咗婚啦，我个僆仔咁啊自己睇佢。不过咧好攰，我做隧道嘅，咁啊净系冇讲话搵几多钱嘅啫。咁啊讲，但喺佢哋心目中咧，你香港人系有钱嘅，因为嗰个姐姐做特骨，一个月平均都搵六嚿水，要住宿舍，住宿舍嘅，咁甚至食宵夜就揸个咁嘅饭兜啊，咁啊真系不啲送咁。即系喺我哋心目中，哇！咁点食啊？咁但系佢哋就系咁噶啦，系嘛？再扣钱，咁诶，成咁啊，当然啦，着工衣啦，即系唔系好性感啦。咁问你好多嘢，咁诶，照讲啦。咁诶，讲到伤心嘅时候，因为我同我前妻分开咧，系冇男女，即系大家都冇男同女嘅，即系冇第个另外一啲嘢，系因为自己嘅经历啦。咁留翻一塌糊涂。今个礼拜六直播讲，咁我就话喺呢啲咁嘅情况底下，咁就讲咗我好多嘢，咁就讲到最主要嗰部分咧，喊，因为我一个系一个好容易喊嘅人，即系好容易感动喊，咁佢又觉得咩事啊？你仲好中意你前妻啊？点样点样咁？咁我话其实咧，系咪要分开真系唔敢讲，虽然分开几年，个心都仲系挂住。跟住重点啦，咁我就揼完骨，咁我瞓啦，咁我就同佢讲咗句，因为咧要弹头闸，想早啲翻香港，咁诶亦都约咗个仔饮早茶，咁我话星期日啦，夜晚翻七点，咁我就同佢讲，可唔可以咧叫醒我啊？咁佢话可以啊，咁诶，我话朝头早5:30你叫醒我，我弹头闸翻香港。咁好啦，咁喺度瞓到跟住5:30入嚟拍醒我，因为喺二楼啊，咁跟住咧起身啦，咁嗰阵时咧系冇，因为唔系休闲中心，即系嗰阵时咧冇休闲中心，唔会话有副衫裤俾你换啊嗰种，咁咧就系好似我着住件 T 恤，有条牛仔裤咁捻完之后，我咪除对鞋啦，一落床我就觉得系我一世人都觉得好奇怪嘅事，就是、因为咁样咧。就翻咗上大陸，亦都因為呢個女士，我就開始揸大陸車。點樣嘅承認呢？就係佢攞對襪出嚟，即係幫我攞對襪出嚟，同我著襪。咁啊，同我著咗一隻，第二隻我唔好，冇，因為我唔習慣啊。呢啲我自己嘅事，應該我自己著嘅。咁啊，著咗之後，跟住擔對鞋過嚟，咁我話唔使啦。咁佢即係想同我著埋對鞋，我唔使啊，真係唔使。咁佢望住我，佢话咁我唔明白，跟住咧就出去俾钱啦，找个数，跟住咧佢三楼嚟，因为二楼系发廊，三楼系揼骨，咁啊开始行落去，三楼咪三楼行落嚟，跟住佢一路咁样跟住我落嚟，我咁奇怪嘅，点解会跟住我落嚟嘅？咁一路落到楼下，跟住佢行出马路，同我截架的士，跟住就同我讲咗句说话。你落去呢，我哋工价系40蚊。我话呢个我知啦，我上嚟都系40蚊咁。佢话系啊，走都系40蚊。朝头早咧呢度咧喺海利来对面咧，佢话基本上就海利来一间酒店嚟噶。基本上咧四周围都有的士嘅，咁咧就系40蚊啦。佢系冇价讲嘅，唔打标。咁我就上咗车，咁我心里面就疑问，点解呢个女仔对我咁好？即系啦，男人啊嘛，单身啊嘛，古龙有句说话啊嘛，年少多金，咁我唔系年少多金，但系咧喺呢个时候我就觉得，点解会有一个女仔会对你咁好，送你落楼，送你接，同你接的士，送你的士，同你讲拜拜，即系以前啲人话去到台湾识个台湾妹，佢送到去机场咧。就对住你喺度喊，跟住上飞机，跟住第二个人咧就落机，跟住咧佢就接嗰个客咧就翻去酒店，跟住陪佢，跟住咧玩完之后陪你。韩国当年都系咁，南韩。咁但系咧，我脑里边咧就谂唔到，原来大陆都系咁。咁后屘明白啦，即系拍拖嗰阵时问翻佢呢件事，咁佢就讲咗个。佢呢个我哋服务态度嚟噶嘛？你个客，我哋公司规定系要同你着翻对鞋，唔系着一条裤啊，着一对鞋， 仲有一对袜，然后送你落去搭车。咁咧，嗰间嘅发廊咧都系正经嘅，有分嘅，即系嗰时唔识啊，唔知道，因为所有发廊都有骨头嘅，当年。咁好啦，咁啊走咗。咁啊，下个礼拜放假，唔使搵替工。我呢个老友实翻去啦。喂，今日同你讲我再突骨，去卡拉 OK， 我又去卡拉 OK， 又去突骨，喺度谂紧，即系喺度谂紧。跟住佢话系啦，买张卡啦，啊方便啦，即系买张卡啦。嗰时未有一卡两号，买张大陆卡，方便大陆沟通。啊，咁我话好啦，好啦咁。几个人由柴娃娃上去打边炉，因为我最中意打边炉食火锅，到今时今日都系一个礼拜可以咧，一个人夜晚食饭去大快活都食你三五餐嘅吓，咁啊真系打边炉啦，又去同一个节目，旺角海鲜大排档食完饭，然后去莲花路嘅宾士卡拉 OK， 又系嗰个阿英姐。又系成，跟住因为我冇租地方，我又唔中意人哋屋企，咁咧又去呢间咁嘅发廊去揼骨，咁啊又记得嗰个女仔几多好啦，哎几多好啊咁啊嚟啦，做生不如做熟啦，好过重新又要大力嗰样嘢，咁见到佢笑晒，好开心个样笑晒，因为咧我中意啲女仔，我自己先天性啦。中意啲女仔系好笑容，因为我觉得咧人系好辛苦的。我要求嘅女人吸引到我嘅就系、是、好笑，即系好似我三哥咁，而家同我嫂，我嫂话喺一见到我哥咧，即系而家呢个，哇，好似执到金咁啊，成日笑啊，所以咧我哥而家系相当开心。喺埋一齐二十年都系咁样，哇，见到我哥好似执到金咁样，咁我。同一个套路，咁当晚呢那个女仔就同我讲，我家姐，佢家姐叫阿英，咁佢话呢就冇呢、这个今晚冇嘢做，咁你都知啦，咁我哋两个啦，一个帮你按脚，一个帮你按头啦，好唔好啊？咁当时呢因为长期24小时夜晚要开工呢，个头好痛，咁我需要好大力㗎，咁佢嚟。咁啊，叫埋家姐。咁我咧就第二次识埋佢家姐添，识到啦，按头，一个按脚。咁啊，又未完上个礼拜六嘅话题。咁啊，突然间我觉得都几好啊！啊，咁嘅生活消费又平，揸住300蚊唔使。又食海鲜，饮夜茶，跟住咧就去卡拉 OK 唱晚歌，夜晚揼骨。自此之后，每一个礼拜六，即系人哋讲啦，电灯着鬼掹脚，咁啊上去，咁诶好简单啦。咁喺呢段时间里边咧，就慢慢同呢个姐姐熟啲啦。咁原来全部都假名嚟嘅，就发觉原来咧。佢哋喺湖南落嚟咧，系全部都假名嚟，冇真名。咁咧，因为佢，我问佢叫咩咧，咁唐艳。咁但系佢家姐叫徐咩英，我唔知道，都唔同姓嘅。所以有阵时我做节目我就讲，哇，慢慢周系嘛，又任正非啊，跟住个细妹啊姚乜嘢，点解全部都唔同名？系啊，咁咧大家都系。好似好正经咁啦吓，咁啊上嚟揼骨就好似好正经咁。咁但系咧，慢慢咧就即系始终身边有冇个伴咧。其实我而家讲我自己，其实讲好多香港人嗰、那个年代喺大陆，你即使唔系话你叫鸡又好，做乜嘢都啦，你嗰个过程，你去自比下我就明白噶啦。咁我跟住就跳快啲啦，讲完呢次之后咧，下两次就快好多啦，因为嗰细节唔使讲俾你，我点样沟女唔使讲俾你听啦。开始习惯咗， 因为揼骨嘅时候有个女，真係有个女人同你倾下偈，其实就係咁嘅情形底下呢，就发生咗感情，唔係关系先，发生咗感情。咁同埋本身自己真係搵到个钱啦，咁就觉得住宿舍食咁嘅，咁有时我会嗌埋佢一齐食饭，食饭出去要买钟，即係你滚佢下低落食，我上到嚟，你翻工啊，你翻工我翻嘢啊，咁哦，你落嚟啦，我买钟，我俾埋钱，咁啊落去食完饭先上揼骨，咁咧卡拉 OK 就冇去，咁啊开始咗咧喺大陆咧见识到咧大陆即系昌盛繁荣，人欲横流，由布吉开始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